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当然这个是有关于那个散货的逻辑，但另一个逻辑呢，质低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呢，亦都是美国的全球大战略来的。大家知道啦，他因为想整冧俄罗斯嘛，因为俄罗斯就靠石油和天然气食糊的嘛。咁你质低个价呢，如果收入大减呢，你又想怼冧他嘛，这个就是叫地缘政治学，叫 geopolitics, 是吗、好啦，咁但是我想讲一样嘢，就翻翻到巴西那个金正月唇呢，其实巴西呢那些汽车呢，其实过去这几年呢，呢十年左右咧，其實佢已經大部分咧係用咗金謝嘅月唇，因為佢有法例咧係嚟去推動呢樣嘢嘅。但係我最近即係幾個月前去巴西咧，我問嗰度啲人咧，即係我聽到個心都好噏，就係話因為佢推動得嚟，始終巴西都係即使而家羅塞夫俾人彈劾啦，佢係左傾嘅啦，但佢左傾得嚟咧，其實佢真係過去嗰六七年嗰啲政策咧，其實係好右嘅，因為冇辦法，呢個就係新自由主義全球國際經濟即係。直卷之下，你冇辦法唔有傾。你唔有傾呢，你吸引唔到呢啲龐大嘅外資嚟投資呢，你始終就係冇辦法喺短時間內所謂提振嗰個經濟呀，振興嗰個經濟。咁好多政策係有嘅。咁於是呢，佢就用一個叫市場規律啦。咁市場規律呢咪好簡單啦。嗰、那個原油價格即係入油啦，汽車入油啦。喂，如果佢係嗰個價格係平過金借月唇嘅，咁金借月唇咧有一定嘅成本，有一定嘅價格噶嘛。政府可能有少少補助，但係佢而家諗下，佢話：我哋都係要呢個市場規律啦。咁你自己， 我想問一下咧，入金借月唇好力啲，入 V Power 好力啲先。我如果玩賽車，高性能 大部分人唔係賽車噶嘛，大部分係家庭嘅啫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嗰個性能嚟講咧係相差唔大嘅，即係你用月唇啊，你用月唇嚟。好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問題就係話，其實啲人入。究竟是入金借月唇咁就环保啦，抑或是入石油就唔环保啦？其实好视乎就个石油价格，呢、這个就係个生死嚟嘅。个、石油价格一大跌呢、就个个入石油、就入金借月唇。但係个石油价格一高企呢，啲消費者就扯咁我咩啦？ 但係個食品市場期貨就 多啦， 因為金借都用翻喺食品市場咁。 唔係，金借其實好少嘅，金借好少嘅、其實佢一唔係好需要。曾經以前就係、即係殖民主義，即係之前大概四百年前、或者三百年前咧， 黑奴專劈金借 嗰陣係好賺大錢嘅、但係而家唔使噶啦，而家好啦。咁我哋講翻呢個金借純啫。咁、但係另外咧就講汽油啦。其實原來我去到秘魯同埋玻利維亞咧嗰、那個。響度啦，嗰度佢哋鍾意叫響度呢，但係都話佢哋好多呢啲好似香港同大陸嗰啲紅油啊，嗰啲走私嘅，特別係嗰啲運輸業啊，啲貨車司機啊，成日呢都走私石嗰啲汽油嘅。因為原來玻利維亞呢就有汽油生產呢，同埋即係我唔知係佢個税制定咩啊，個價格呢係平過秘魯好多嘅。所以秘魯嗰啲司機啊，貨車司機呢就成日呢就去走去玻利維亞就入呢啲唔合規格嘅油咁樣啦，咁、所以政府又要打擊，但係咧就係即係又禁之不絕嘅，咁呢個就當時我知道嘅情況啦。好啦，咁另外咧就想補充嘅咧就係、巴西最著名嘅音樂舞蹈同埋阿根廷最著名嘅，即係一個就係森巴，一個就係探戈啦。咁、其實兩個咧大家都唔講都知都估到㗎啦，就係、都係源自係非洲嗰啲黑奴嘅。一個非洲好原始嘅節奏嘅音樂，係、然後再結合埋當地有少少原住民啦嚇嘅嗰啲嘅 都係敲擊樂咧， 係敲擊樂同我好好講嘅節奏嘅。咁但係之前咧就又係不能登大雅之堂嘅，咁但係後嚟咧慢慢咧就變咗連啲白人咧就見到佢跳得咁高興啊，咁啊就跳埋一份。咁、而 Tango 咧，我講漏咗一樣嘢，就好都幾有趣。佢原來 Tango 咧以前就係喺呢啲咁樣嘅低下階層度跳嘅，而且係男人同男人跳嘅。嗰陣時咧係女人唔跳 Tango 嘅，男人同男人跳 Tango， 你想唔想象到？咁但係咧，嗰啲白人啊，特別啲上流社會咧，就不屑嘅，即係或者呢啲係嗰啲低下階層嘅，咁、就唔跳喎。但係唔知點解咧，因為有好多人咧可能去南美洲旅行啦，咁有部分咧可能都翻去歐洲啦，佢就將呢種 Tango 嘅舞蹈咧就帶翻嚟歐洲，特別喺法國，特別喺巴黎。咁樣咧就唔知點解就封魔咗，即係歐洲，特別係法國人。咁佢哋好鍾意跳，咁而且佢哋跳到下就搵埋女仔跳，咁仲靚咁樣。咁於是咧反而真係，所以禮失求諸嘢嚇，因為呢樣嘢好時都係啦，出口反內銷啊。出口反內銷咧就係、以前喺自己當地就唔興香，但係去到外面浸一浸個羊水咧， 哇，原來 咁人哋都會有改良嘅， 冇錯。咁於是就傳翻去阿根廷，於是阿根廷咧就哇個個都跳 Tango， 而家就變咗國技啦 ，Tango 係嘛？咁啊講起啲音樂咧，其實都想提一提嚇，因為我自己本身係音樂發燒友啦，即係起碼就特別係古典音樂。 有冇玩樂器啊？ 就我好想玩，但玩嚟玩去都玩唔成啊！係、真係可能臨老學啲打啦嚇、好啦，咁啊，但係咧其實如果你話古典音樂入面有一個著名嘅巴西嘅 composer 咧嚇，大家如果上 YouTube 嗱，而家好容易嘅，你一打佢嘅名，你聽到佢好多音樂，就叫做 Villa Lobos。就是 Villa 就是 V-I-L-L-A， 然后 hyphen 又系呢个系个姓嚟嘅，然后就是 L-O-B-O-S。 Villa 咪解别墅？ 就 Villa 系 Villa 一般系解别墅嘅吓，但系呢度我唔知佢系点解啦吓。就 Villa Lobos 其实系巴西一个著名作曲家，咁就都系近代嘅吓。佢1887年出生，系1959年逝世，即系我已经出咗世噶啦嗰阵时。咁但系另外有一个咧，亦都阿根廷啊，就出咗一个好出名嘅女钢琴家，当代嚟讲咧就无出其右噶啦。即系就算即系讲真，其实你话女钢琴家有少少侮辱咗佢。因為其實咧，佢根本喺即係以近代嘅鋼琴家嚟講咧，即係不分男女咧，佢都係首屈一指嘅啦嚇。咁、但係女性更加冇人可以同佢比啦，就係、是、叫做 Martha Argerich、Martha Argerich。咁 Argerich 咧就是、A-R-G-E-R-I-C-H 嚇、咁你打 Argerich 呢個字咧，你又睇 YouTube 咧，你又可以睇到好多嗰啲彈鋼琴。 不過玩鋼琴都男仔叻啲，夠力同埋手掌大，夠 佢 力啊！ 好多男人都唔夠 佢大力， 佢嗰個力度啊！佢話直情咧，佢呢個 Argerich 嗰個哇，即係直情係好豪邁嘅，好勁嘅勁度好好犀利嘅。咁、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睇睇佢彈鋼琴啦。咁而且有一樣嘢講咧，不過真係啦，所謂咧。即係人老珠黃啊，冇得講，冇得講嘅嚇。即係你知我哋呢啲咁低層次嘅呢啲，咁我哋中意睇靚女噶嘛。佢後生嗰陣時咧係靚到令人神魂顛倒嘅呢、這個 Martha Argerich。咁但係咧，佢自從五六十歲之後咧，佢就開始已經入化境啦，又基本上唔化妝，又完全唔染頭髮，又唔整頭，於是咧就成頭白髮披頭散髮。咁、於是咧個人咧又開始肥啦。 咁啊，金融筆下嘅白髮咩六字琴咯。 佢又著啲衫咧，就又闊袍大袖咁樣啦，成個超級大媽咁樣。但係你真係睇翻你去 Google Image 都得㗎，即係 十八無丑婦啊嘛。 佢真係後生嗰陣時咧，廿零三十歲嗰陣時咧，靚到不得了嘅。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其實我哋應該睇聽係聽佢嘅音樂，又唔係睇佢嘅人嘅，唔係應該咁樣平頭品足係嘛？咁另外咧之前我已經介紹咗幾套戲啦，關於南美㗎啦，係嘛？咁但係咧，我都再想介紹多兩套，即係其實都係我嘅近年睇嘅，其中一套我特登喺外國訂翻嚟，啱啱上個禮拜睇嘅，就係、叫做 外國訂， 唔係其實應該係我喺香港嗰啲嘅。DVD 鋪咁，但係佢要幫我訂翻嚟。 點解唔 online 嘅？要 physical 有隻碟喺度嘅。 我而家係睇 physical 噶嘛，Thomas， 我都仲係唔習慣。 上一代 我 OK， 我哋啲老餅啊，我係要隻碟喺手，隨時攞出嚟招呼朋友啊，好方便，一擺落去就 play 咁。咁呢一套咧就係、羅伯迪尼路嘅，但係當時都係相對後生。 Robert De Niro 唔係。唔係嗰個係李若兒內勞啦，佢就係 Robert De Niro， 咁 De Niro， 咁但係咧嗰個 Rio de Janeiro 就李若兒內勞啦，就巴西首都啦。咁但係而家講咧，其實佢係講緊應該係近都係巴西同阿根廷附近咧，就係伊瓜蘇大瀑布。咁我上次介紹過啦，其實佢係講1750年左右嘅事蹟，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就係、有一啲耶穌會嘅教士啦，喺西班牙、葡萄牙嗰啲咧，就去到嗰度傳教咧，就唔淨止係個瀑布下面嗰啲嘅土著，而係有一個傳教士好勁咧，就係、咁爬爬爬，因為當時冇路嘅，咁就爬上去瀑布頂嗰度咧，發覺原來上面咧即係上游咧一樣有一班土著嘅，咁當然係非常之原始㗎啦嚇，咁、就最先有啲傳教士去到咧，就係、直情俾啲土著殺咗添，一開場就係呢一幕嘅，咁、但係後嚟。有啲咧就即係鍥而不捨啦，繼續去傳啦，咁啊卒之成功。咁啊嗰啲人咧就係、信咗基督教啦，即係其實天主教啦嗰陣時西班牙啦。咁但後嚟就因為西班牙同呢個葡萄牙就大家要爭權奪利啊，但後嚟又劃清界線啊，點點咧。咁佢上游嗰班嘅信徒咧，就直情咧就係要佢已經發展咗個基地㗎啦。就起咗個好靚教堂，哇！又識唱詩歌班，又教佢哋做好多嘢。咁但後嚟咧就要即係大驅離啊，即係逼即係 eviction 啊，逼遷。咁但係佢哋唔肯離開，咁卒之就大屠殺嗰套戲就講緊真人真事嘅。咁、就叫 The Mission。咁樣咧，其實應該個中文名我以前 check 過嚟，但係而家一下子唔記得咗。但係我都係好推薦嘅，1986年嘅作品嚇。咁、另外一套咧就近好多啦，就係啱啱幾年前2013年咧就講智利皮諾切特。統治咗18年之後咧，後嚟佢就係被逼咧，即係個形勢咧，佢就要有個 referendum， 有個公投， 就係俾唔俾佢繼續連任咁樣嘅，即係佢又嘅修憲啊咁樣。咁但係收尾咧，就當然當時佢都仲係政府最高領導啦，呢個獨裁者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其實西方又俾咗壓力佢啦，扮下民主咁啦，就搞咗個 referendum。咁呢個 referendum 入面咧，其實好多嗰啲民間組織就係頂住好巨大嘅壓力嚇，即係嚟去阻撓咧，係令到呢個公投成功，而到最後就係踢走咗呢個皮諾切特嘅。咁其實呢個電影咧就係幾年前拍啦，就係叫做怎 no no。即係說不，即係話你夠膽向政府說不嚇、，say no to the dictator to the government、。當時就係呢、這個Pinochet。咁但係有趣嘅咧就係咧做呢個 no 嘅男主角咧，其實就係做好多年前嗰套啦，就係《捷古華拉少年日記》扮啊捷古華拉嗰個男主角嗰、那個靚仔，但係佢年紀大咗啦，而且今次係留咗須嘅，咁、但係就係佢嚟嘅。咁啊呢度 no 咧。就講智利呢個歷史咧，亦都好值得睇。咁講起智利咧，其實上次都冇特別強調一樣嘢，就係佢係一個叫做火山之國同埋地震之國啦，我哋知道啦。咁、原來佢火山咧，境內咧有超過150座火山嘅。咁玻利維亞咧得幾座啫、因為我記得，因為我最尾咧就喺玻利維亞翻翻智利，然後先去聖地牙哥。 唔係好似喺個板塊度擠暗瘡咁啊？嗰個位係多暗瘡啲嘅。 咁地震咧亦都好勁嘅。咁世界上其實最強嘅地震咧嘅記錄上咧就係 9.5 級。九點 尼克特震 就係冇錯啦，就喺智利嘅，就係1960年。咁60年嘅九點五級咧，其實佢嗰個海嘯咧係直情係橫跨半個地球咁滯咧，去到日本都可以度到嗰個海嘯嘅。而當時即係其實好似香港嗰度咧，其實都有少少度到，但係已經係好細微啦。 相當於一個原子彈嘅當量。 哦，咁啊唔曉計啦，即係其實有得計嘅。你九點五級其實好易計，梗係。好大好大啦！咁但系嗱，你话哇，1960年好耐好耐啦。嗱，我讲翻个近噶啦，旧年好唔好啊？吓，旧年啊，今年当然都系啱啱啫吓。旧年9月15日喺智利有一个其实都好劲啊。不过最近大家成日记住呢个咩熊本县啊、阿瓜多尔啊咁啦吓，即系呢两个最近啦。但系稍为远少少嘅咧，系劲过晒呢两个嘅，就系8.3级，8.3都好犀利嘅，就系9月15日喺智利嘅旧年啊吓，旧年。咁、所以呢个就系要讲讲啦。 第一、第二都系。即九点五就去到八点。 唔系，下面有嗰啲咩9.1啊、9.2啊嗰啲噶，其实呢个8.3绝对唔系第二，绝对唔系第二吓。好啦，咁另外想提一提咧，就系、是、我一去到秘鲁咧，有一个好强烈，即系有啲震撼性嘅，因为秘鲁就是利马啦个首都啦，一出机场咧，冚唪唥嗰啲灯箱广告咧，全部都系中国嘅，唉、嗰啲华石啊。嗰啲红双喜啊，嗰啲旅游啊，哇！其实大陆啊，即系中国大陆喺呢个秘鲁同埋玻利维亚咧，嗰、那个宣传啊，好劲好劲。好，咁我哋咧就哇，原来眨下眼就吓，即系两节啦，就休息翻嚟咧，继续 买咗啲冻肉翻嚟，究竟点样去解冻？ 铜锣湾明珠广场二到四楼新开幕嘅 HMV 旗舰店，呢度嘅餐厅咧超大，占地超过一成10,000尺嘅。 四色芝士焗龙虾通心粉，它真的很香，芝士味啊！ 一食落去好大嘅芝士味， 同埋你系 feel 到有啲龙虾膏嘅物体。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适时，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适时。